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了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儿点儿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您的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训人，这是狼厅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呢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给您说到朱德寿出家，朱德寿出家呢法名叫宗恒，哎，而且巧遇两位剑客，一个是明镜禅师，一个是他这师叔啊，飞剑客倪元，学30多年武艺，一满出师头一个碰上就是这四季分吴德玉。吴德玉又骗一小孩儿，你少爷。那么宗恒大和尚可就把这小孩给打躺下了，你别打了，似你练的这个武术啊，要跟我比起来相去甚远。那么他呢是骗子，小孩一听骗子，那什么岁数了，60多岁了还当骗子，瞧不出来呀。和尚一听乐了，那让你瞧得出来还叫骗子吗？也慢说你，我上当受骗那会儿啊，比你现在年龄还长，我还是不敢说饱读诗书吧，那朱德寿当初是前明后仪啊，那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很有文墨水的，那都不识人都受骗，更何况你呢，未经世的一个啊毛头小伙子，我瞧得出来你这个穿着打扮啊，言谈举止行动端方，你这个家境恐怕也不错，见你背的那小包袱里边也少带不了钱，这是让我发现了，我要不发现全得让他骗了去，骗点钱呢是小事，关键是这条性命有可能就坏在他手里头。小孩一听啊，您这个话呀由您说，为什么现在您把我打躺下了，您把他也治了，俩胳膊都给捏碎了，光天化日您就敢行凶，您这什么出家人，瞅着这老和尚 慈眉善眼的，说这个话难以令人置信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娃娃你不信，不信没关系，你问他。事到如今，你看他怎么说，我说的有没有半点错的地方？四季芬老贼吴德玉呀，他这么一琢磨呀，我到现在呀，不说实话就不行了。这人当初我骗他，我早就忘了。要照这么一说呢，这位是练成了找我报仇来了。其实吴文俊想错了，和尚不是静心逮他，打这路过，就那么巧就碰上他了。那么我要想活命呢，我还得跟他实话实说为最好。老贼呢强咬着牙关，疼啊，俩胳膊都让和尚给掐碎了，完了。和尚，您姓什么叫什么，乃庙出家，当初我把您领到哪儿，怎么样的蒙过您，这跟您说实话我早就都忘了。为不瞒您说，我害人太多了，纵死你手啊不算枉死，不屈不冤。可是有一节我瞧得出来啊，您这是练成了。那么您就没想过您怎么成的吗？和尚一听，弥陀佛，我怎么成的？你把我骗那儿去，我成的。哦，我得谢谢你。嘿，这老家伙，饶着你嘛，害人不浅，蒙骗好多年轻人儿，这都有为的青年呢。怎么着，我还得谢谢你，那让你害的那些人怎么办呢？我这夸你呢。和尚听完为之动容，把和尚气乐。吴文玉，吴文玉，你可是啊，老而不死，是为则也。你这辈子可是真没白活，骗这么多人，到现在被我生擒活拿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事到如今还能买出好来，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啊，不愧你江湖阅历是丰富的，不错。要没有你当初这么一害我呀，我也不能够，哎，身投在金雀寺，不能够得识我的师哥。哎，我师哥呢，带拉我入沙门，我皈依三宝，到现在呢，我得遇我两位恩师，习学这一身武艺，还真是拜你所赐。这样吧，我为什么把你俩胳膊掐折了，把骨头都给你捏碎了？这辈子你再打算配这熏香蒙汗药，再打算干这样的坏事不行了。你就是打算骗人，你这嘴不能说吗？哎，我留你这牙跟你这舌头，你要是不怕死你就接着蒙人去，但你得换招了，你这招是行不通了。你俩胳膊没有呢，再来外边行走江湖呢也很困难。别看你年迈苍苍，除了蒙人你也不会别的，打这你要骗不了人呢，你就算要了饭了，要饭还得拖个碗呢，你俩手没有你拿什么拖碗呢？你杵棍拉杆你都拉不了啊。哎，这就是对你的惩戒，你的下场也就这样。不过今儿你要打算活命，你把你是干什么的说的这些话你都跟这孩子说了，你让这孩子明白明白。小孩一听，真是老贼啊。小孩一瞪眼，你这么大岁数你干什么不好啊？我没招你没惹你，你骗我干嘛呀？难道说年迈苍苍之人真是骗的吗？吴文玉乐了，宝贝儿哎， 我到这会儿了，我也甭说瞎话了。我不仅骗，我还是大骗特骗。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干过。哎，我也算从一而终。忠于我所热爱的这一门事业，没干过别的，也干不了别的。他不是不想干别的。您拿我来说吧，我说书说的不错，说相声也行，您让我干别的我干不了。您现在除了让我说书，您说您让我干嘛去？要力气没力气，要技术没技术，英文一句不会，电脑高科技更甭提啊，这起码的算术还行。哎，你这一而三十，今儿来多少人？给刘斌多少钱？我们二哥多少？这我能算过来。哎，剩下拿家教我媳妇儿。哎，我也就到这儿，您知道吧？哎，多了不成啊，多了树林子里边放风筝。对，我这说书带普及俏皮话，您呢？您这听二年书，这样无话全会了。哎。我还没干过别的，我就是骗。今儿个你们祖上有德，宝贝儿，该找你碰上这和尚，这和尚是我旧相识。今儿怎么骗的你啊？当年我怎么骗的他？冤有头债有主啊，我这一对绑臂废在他手里头呢，我绝不喊冤。此事以往的实情，你们一老一小要打算杀我，来痛快。要不打算杀我，太爷还没工夫陪，我可站起来就走。小孩一听啊，他手里有宝剑呢，顺地上把这宝剑捡起来，心里话说，大和尚你也不对，你既知他是这样的坏人，你还留他干嘛呀？这样人能说呀，俩胳膊废了指不定又冤谁去呢，谁倒霉又让他坑一头啊。瞅他这身子骨，别看俩胳膊没了，活个八九十岁不成问题啊，留着是祸害，我要他的命不？小孩也气急了，抡宝剑要剁这老贼。和尚一伸手，弥陀佛，我答应他了，不杀的。再说我出家人，我给他俩胳膊掐折了，这就够巧的了。真说伸手要他性命，那不能够啊。这个佛家呀，杀盗淫妄酒视为五戒，我既皈依三宝，佛前起誓就不能动那杀戒。你那年轻气盛，一时恼怒，你要杀他，杀完之后人命关天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拿你这宝剑干点活，干啊，上他怀里搜，把他怀里头那熏香盒子药包全拿出来，该毁都给他毁了，拿宝剑就地完坑，都给他埋了，都处理了。那小孩过去搜东西手也不闲着，还给老贼吴文玉来几个嘴巴，把东西全都搜出来。小孩一瞧他随身带着东西，好家伙，熏香盒子啊，药盒子里边有各种药包，各种小钥匙，溜门撬锁的东西啊，那个小绒线，哎，包括夜行人用的窥探用的这个珠棕啊，碾窗户纸用的等等吧，惯犯啊，全都给他剁了，拿宝剑全剁碎了，刨坑全埋。吴文玉爬起来了，俩胳膊耷拉了，全让和尚给废了。没事，我走了。走可是走，临走再送你一句话：弥陀佛。你别看你岁数大，就现在你回过头来知道改过了，哎，你还算好人。你要是继续为恶，还有恶报就在眼前，不信你就瞧着。吴文玉恶狠狠， 更和尚跟小孩迈开腿啊，转身就走，老贼够狠的。虽说脚不亮枪，俩胳膊都耷拉了，走了。娃娃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姓谭，我叫谭天，字表桂林。 哦， 什么地方人？我此地人，我这离家出来走的不远。家还有什么人呢？家有我父亲呢，我父亲是哥哥，还有妹妹，我们一大家子人呢。 哦， 家里头干嘛的呢？嗨，实际我们家是书香门第，辈辈念书，我也念书。可是到我们这辈儿的家里就务农了。我爸爸就是有这么一片田地，家里有一大片房子，啊，我们还开着买卖，我们就算务农为本了。这书呢，打我这辈儿说呀，就算完了。怎么呢？我爸爸说了，念书没用。你爸爸为什么说念书没用啊？我爸爸是前朝做官，弥陀佛。这个和尚他是大名后裔啊，他姓朱啊，他叫朱德寿啊。他一听这个谭天的父亲还在前朝做官，哦，那他前朝做官为什么不让你念书啊？他说了，念完书了，参加科考，中了举了，中了地了，到时候不是得做本朝的官吗？他不愿意我们哥几个在清朝入仕。我爸爸当初在京里边还做很高的官，后来前朝灭亡了，换大清了，啊，北京有好多人还保举我父亲，让父亲做官，我父亲看不惯，我父亲呢就走了，带着我们一家子从北京愣跑这儿来了。说着无心，听着有意，一句话呀可就触动和尚的心了。和尚练武为嘛呢？和尚要光复大明，因为他是朱氏后裔，他憋着推倒满清复国，他知道汉人没有权，尤其清初的政策，这个文不统兵，满不点员，汉人没有带兵打仗的，有衔儿，也给你衔儿。那呀，有很多汉人，他家里头啊，这个有女孩子嫁皇上了，在清初的时候没有，这都是后来的。定为什么呢？定为承恩公，公爵，几等公的一等公。您都知道啊，王下边就是公啊，公侯伯子男呢。那一等承恩公也不简单了，你要论军功熬的这个公爵之位也不容易。那么在清初的时候呢，这满汉制度啊很严格的，汉不统兵，满不点员，满人不许当状元，这是祖训。这不是说因为他文化不好，哎呦，在当时满洲大员当中精通蒙汉回啊这些语言，这个大有人在，有很多大学者。但这个都是因为你是旗人可以当武职，中状元不行。那么基于很多种原因啊，甭说人不让这个统带兵，那要让汉人统兵，那头一个啊，谭天、谭桂林、朱德寿他们都争取这个，哎，争取带兵打仗，好灭大清啊。人家知道你按着这心呢，让你中文状元，不让你带兵，这叫汉不统兵，满不点员。那我爸爸一看没这出路怎么办呢？带着我们一家子跑这儿来了。朱德寿一听这么回事，这跟我是一路人，那这么办，我把你送家去。太好了，谭天说这就好办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四季分吴德玉把他骗了，他成了，四季分吴德玉也把我骗了，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应该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我目前还没出家当和尚，如果需要也可以借着他送我回家，我把这事儿跟我爸爸一说，我让我爸爸出面 严师聘教，请和尚在我们家教我习武，和尚能耐太大了，别敢谈天谈物，您岁数小，心眼儿可多。您送我回家，一直领到家。家里不知怎么事，家里一听这孩子出去了，领回和尚来，说说吧。谭天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头一个不干的就他俩哥哥，为什么？钱丢了。谭天为了凑路费啊，把俩哥哥压岁钱全给偷了。这是亏了和尚把你救了，和尚现在不是把你救了，把我们哥俩都救了，我们这钱失而复得。老头可就把和尚请进来，千恩万谢，这儿预备素斋，这儿陪着和尚喝茶。和尚通过言谈当中跟这个谭天谭桂林他父亲跟员外这么一聊天，哎呦，心怀复国大志。和尚可就和盘突出，把自己是大明朝朱氏后裔这个事跟他说了。我习武不为别的，因为带兵反清反不了了，我就要凭我的一身武艺争取做到啊，推翻清朝这么一个目的吧。这儿和谭天暗含着跟爸爸说，您能不能把这个和尚留在家教我练武。两下敢说是一拍即合，和尚也乐意，是谭家也乐意，但是不能宣传，就秘密的大和尚宗恒在谭家教谭天谭桂林又教十八年，这前文书咱教的过，跟和尚习武。那么宗恒呢，知道剑山要起事，剑山这地方有匪人藏聚，他一直在谭家待着，赶谭天要进剑山的时候可就跟老师说了，我在剑山站稳脚跟，您跟我去。到里边做一里应外合，咱们要借助着英王这支力量，哎，咱们要推翻满清。这跟他爸爸跟老师的意思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保英王呢敢说是忠心耿耿，他有目的，他要借着英王手反清。那么和尚说不，和尚比他徒弟看得远，和尚一瞧啊，光凭英王这一支不成，现在在万荣藏风岛反了西安侯，我奔那儿，我最好啊在川陕交界这地方我找一地儿，我找一地儿，我在这儿弄一庙，我两头都进，我在西安侯跟英王千岁之间建这么一联络站，两边你这边派的人密使跟那边派的密使可以到我庙中安歇，避人耳目，有什么事找我商量。和尚能耐大呀，谭天心的踏实，好，他师父剑客，那还了得吗？这才跟大和尚说，说那您找着庙之后给我来个信儿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